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本月29号到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交管部门预计，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部分高速公路将迎来第一个出京高峰，明天上午也将迎来出京小高峰。1月1号下午4点左右，高速公路将出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元旦假期期间，预计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西红门汇聚等大型综合商圈上午9点到下午4点、晚间8点到11点容易出现停车位饱和、车行缓慢的情况。四通桥区、安贞桥区和双井桥区周边的大型影院以及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场站周边车流将增多。本月31号，毕赣的新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将在全国上映。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仍然用自己独特的影像风格讲述了关于记忆和时间的诗句，而长达1个小时的 3D 长镜头塑造了一个华丽的梦境世界。今天影片发布了最后一支推广曲。昨天电影《云南虫谷》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导演飞行携手主演蔡恒、顾璇、于恒、程泰深、马玉珂、陈雨思亮相首映礼。影片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原著同名小说，这也是导演飞行首次执导特效电影。提及为什么选择拍摄这样一部大 IP 的作品，导演飞行表示， 这可能是华语电影有史以来特效量最大、特效难度最高的一部。打个比方说吧，刚才呢，我们在视频里看到了这么一群摸金队啊，就是穿过了一条水洞、一条河流，然后在水洞里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各种怪物也好、生物也好扑面而来，对他们进行了一种夺命的威胁。这场戏拍得非常难，我们呢就是说为了这场戏呢几乎干了一些什么电影圈没法干的事儿。我写的时候觉得写得挺好玩，但是一到拍的时候各种难度都出来了。 导演也表示，能接拍这部戏自己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决定接手干这个活儿，它就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有非常成功的《寻龙诀》，他们不管是在票房上还是在演员阵容上已经做到了一个极致。与此同时呢，还有陆川也拍了《9层妖塔》，也有它的特色。与此同时呢，还有盗墓的，像《盗墓笔记》啊，当时呢也都是很轰动的戏。而我呢接着这个戏之后，有两条挑战在创。第一个，这么一个在视觉世界里波澜诡谲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你怎么把它营造出来？而且力争要在视觉上超越所有的前作，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呢，就比如《寻龙诀》吧，把中国最合适的、最大名鼎鼎的那批演员都用完了，我怎么用？最后呢，索性用了一帮新人。 今天开始，影片在全国公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 不送完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娱乐水的工资要赚款，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香露，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我是米夏。马上就要到新年了，年底前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都在集中播出一批改革开放主题的电视剧。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盘点 2018年电视剧行业为什么是走入低迷的小年儿。 除了《大江大河》啊，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还有《那座城》《这家人》《外滩》《钟声》等等，这些剧集加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在年底啊掀起了一个观剧的小高潮。所以呢，冷清了大半年的电视屏幕，终于有了一点热度。国产剧现实主义题材屡屡被架空成悬浮剧的怪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改变。 《大江大河》的口碑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被认为是可以合家观看的献礼剧。这是以三个代表不同经济形态中的年轻人奋斗史描绘一张改革开放的全景图。这部剧做到了从细节处还原年代感，获得了不同年龄层次观剧群体的认可。从创了今年新高的收视率，微博上的讨论度，以及豆瓣超过 6.6万人打出的8.9分，就能看出这部剧在年轻群体中也很受欢迎。是啊，上周的焦点剧情就是童谣饰演的宋运平去世了，还带着肚子里临产的孩子呢。这个呢，让很多观众觉得特别不忍心啊，认为剧组太狠心了。雷东宝瞬间老了10岁，其实啊，这也能看出来剧情发展的需要，毕竟是80集的大剧啊，需要不断出现新的人物，才能增加新的线索，展开新的情节。 宋运平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要说这是个现实题材的剧啊，如果这是个玄幻题材、魔幻题材的戏啊，那么说不定应观众的要求，他还能复活。但是啊，观众的情绪也能够反映出就是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包括演员的表达还是很到位的。 对，因为代入感很强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剧组非常的狠心，觉得自己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相比之下，《那座城》《这家人》和《外滩》《钟声》就更加的生活化。从主人公们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上的悲欢离合中，投射出了时代的变迁。最近热播的《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剧，共同的特点是把目标都瞄向了小人物，以普通人在时代风云中的命运故事和坎坷成长去呈现改革开放的大戏。 要说这种创作思路啊，一是因为今年广电总局提出的小大政，也就是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电视剧制作原则。 要求呢，在大情怀里面引导人们努力实现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个体经历与时代大潮、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的同频共振。第二呢，就是以往献礼剧集中在革命啊、战争啊、军旅啊、传记等传统红色题材，打的是宏大的叙事，观众看得多呢，现在也稍微有些审美疲劳。那现在呢，用小人物去映射大时代的做法，更加容易拉近观众和剧集故事的距离。 嗯，现在看来，《大江大河》的收视口碑非常的好，几乎已经锁定了今年年度剧王的位置。《大江大河》的导演是孔笙。如果您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的话，那我们提到《闯关东》《琅琊榜》《北平无战事》，您就一定熟悉这个名字了。这都是孔笙导演的作品。对于《大江大河》，他认为是献礼改革开放，也是他致敬自己生活经历的点滴。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孔笙导演的录音。 我们这一代人吧，因为改革开放那年正好是你要去工作的那个时间，考大学的时候那是1978年，正好18岁，就是你要面向社会、走向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在变化，在打开国门，一下子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个和你之前的18年的生活就是有些完全不同，觉得这个国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但是就这样子，确实一步步走过来，可能我觉得比出生在这40年的人呢感触更深。我们是真是带着一种崇敬或者致敬的心理去来做这个大江大河，而且呢，觉得这个变化呢，我们是很明显的体会到的一个受益的这的一个人群。今天的人民生活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及这个社会状况，它确实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变化，是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 这是孔笙导演在回首自己的创作点滴，他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亲历者，可能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是啊，之前我们说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呢，不止一次的说里面的戏剧冲突不自然，巧合太多，不论是人物关系的巧合，还是时间地点经历上的巧合，多的完全背离了生活。虽然说无巧不成书吧，但全是巧合就觉得特别假，觉得编剧不是能力有问题，就是态度有问题，要不就是都有问题，这个编造的痕迹太重。但是啊，我们看《大江大河》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个戏呢，采用的是3位男主角的这种戏剧结构，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啊。那么这是三个男主角。那类似这种三个男主的戏呢，我们今年也看过另外一部电视剧，叫《中国合伙人》啊，电视剧啊。但是这相比的话呢，就立见高下了。宋运辉和雷东宝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他们呢对年纪小、家境不好的杨巡特别的关照，那这种关系也都是很自然，一点都不牵强。再有，宋运辉他的人际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企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让他所在的工厂不断的上演厂斗，他呢也难以置身事外，经常被当成棋子。那这些呢也都是以生活化的情节呈现的。孔笙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把戏剧冲突啊收一收、压一压，这样才能显得更加真实。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有意识的去做戏剧化的冲突。我觉得这个在你一个作品当中吧，你有时候把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做得特别强烈的时候，会显得很假，编造得很假。这个我给编剧也探讨过很多次，就是有时候得稍微压一压、收一收，这样做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会更强。我们是做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吧，更贴近于不管是你是古装还是这个年代还是什么的谍战，其实我们都想做一个就是和现实或者和就是骨子里它还是现实主义的一种题材一种感觉。我们自己总结呢，就是说我们是温暖现实主义，就是总是给人一种希望。 刚才孔笙导演说了啊，我们要拍温暖型的现实主义的，就是它骨子里还是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如果有过多的巧合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虚假。听孔笙导演谈创作，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能拍出好的电视剧，就是这个创作态度原则性的一些东西，他有很好的符合艺术规律又满足了观众期待的把握。其实温暖的现实主义也不是无视矛盾、粉饰现实，比如说在《大江大河》的第29集，小雷家村要办一个养猪场，因为宋运辉曾经在养猪场干了好几年，雷东宝呢就把他叫回来让他帮忙选址，这个时候 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就显现出来了。两个人在路上就闻到了电线厂散发的臭味儿。我们来听听电视剧里的这段原因重现。 这是电厂的臭味吗？ 做起爆线的时候更臭。好在我们电线厂只有顶没有墙，只要在上面装几个排风扇，那臭味就没了。现在市电线厂做这种起爆线做不过我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价格都没我们低。 小心啊，这种气体有毒，吸多了会生癌，还有那废水别往河里排，人喝了也会生癌。 有那么厉害吗？你看我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 慢性病，你最好换一种不含氯的材料生产电线，就是换一种不臭的塑料做电线，有吗？烧起来不臭的那种。 当然有啊，可价格太高了，你做出来你卖不出去，没人买。 哦，对，还有成本问题。 你肯定得考虑成本，要不然白做还赔钱，谁干？ 你们电线厂居然没有装排污管，就这么让污水顺着地表流到河里去？你们那河里的鱼现在还能活？ 那管子不管用，地势太平没法装，就算装了它也流不到河里边，都积到半路上了。不是，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它是不是都得流到河里边吧？ 你装个污水泵打压。 小雷家的电线厂几乎就没有考虑过排污的问题。雷东宝的理由呢好像还挺充分，如果不用含氯的塑料做电线，成本太高，价格没有竞争力，得赔钱。宋永辉啊，作为一个学过化工的大学毕业生，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不解决排污，环境污染了，村民的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到时候挣的钱还不够付医药费啊，这是发展中的矛盾。雷东宝啊，因为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包括他思维方式的问题啊，没有解决好，对环境的影响应该会在后面的剧情当中啊，还有更多的表现。另外，在养猪场的选址上，雷东宝对宋运辉的建议也是不以为然。他说宋运辉是个书呆子。 现在看来，你的猪场还只能建在山上了，避开山头，建在半山和山脚都不会用到农田。但是猪废水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我插队的时候养过猪，猪很脏，所以猪舍每天都得清洗。为了养猪场成规模养猪，为了避免大量的猪混在一起生病，那养猪场肯定得清洗得很干净。 照你这意思，我别养猪了。 不是，你得先考虑好排污问题，才能考虑猪舍上马，否则后患无穷。 那我说你就是个书呆子。 你自己看啊，就这条河，它每天有多少人倒马桶洗马桶，那比猪多多了。为什么人可以，它猪就不可以呢？你放心吧，那是活水，再说了，不还有井水还有雨水，喝水它不是问题。实在不行我接自来水可以吧？ 哎，那人一天大便小便能有多少，那猪有多少啊？ 那你不如说人口有多少，猪有多少。 我再叫你一声大哥，做事前请周全考虑，不要再吃盲目冲动的亏。 通过这段录音啊，原因重现，我们看出来雷东宝的知识结构啊相对来说还是要低一些啊，整个这个境界和层次都赶不上宋运辉。还有这个桥段也说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和环境的问题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 另外呢，在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免不了就是旧思维和新思维啊，旧方法和新技术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他们都是以人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啊。我们以前也听说啊，比如说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要到这个田间地头啊，推广一些新的做法，最新的农业科技。但是啊，有一些农民朋友就不接受啊，说我比你爷爷年纪都大啊，我种了一辈子田了，你这个小毛孩懂什么呀啊。再加上比如说现在互联网经济啊和一些传统经济之间的这种博弈啊，也是让很多做惯了甚至是在原来的传统经济行业啊做得风生水起，树立了一定地位的这种企业家啊，也心里不是很接受。那最后呢，我们都是通过事实，通过业绩，通过市场证明了后者的先进性。 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无知并不可怕，如果永远有一颗虚心接受的含容的心，无知就学嘛，学你就变得有知了。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拿无知当个性。当你觉得自己的无知就是很高大的时候，那别人再给你好的意见你也不会接受，它成为你的壁垒了。所以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啊，两相的矛盾冲突，最后呢终于通过一些办法，通过时间得到了印证和解决。 那么在这个大江大河当中啊，导演孔笙说，他说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展现了问题解决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免不了就是情感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么就以雷东宝和宋运辉啊，又是亲戚又是朋友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矛盾，他们又该如何去面对个人的这种情感冲突呢？一方面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啊，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那么有些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戏应该会有很多这种情节可以去编，可以去写，可以去演。那么中间他们两个人是如何哈、啊、跨越这样的一个隔阂，如何在意见上统一，或者说有没有这种两个人比如说这个分道扬镳啊，两个人关系断绝啊，这种矛盾点、戏剧的冲突点，我们还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导演孔笙对于污染问题解决的一些看法。 改革开放它有它好的一面，也必然带来它有另外一面，但是我们总的态度是积极的嘛。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发展区都会带来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慢慢的会来解决。但是你首先是要打开，让自己打开这个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后，才能够认识到和意识到这些问题。后面有专门关于这个小雷家污染河流，包括被罚，包括他自己也在意识到这些故事都有。本来很美的青山绿水，确确实实的，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美的场景，我们自己搭建了一个咱真是很漂亮的一个自然环境，小溪都是清清的，这是一个矛盾。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东西说这个改革开放的是问题。 在刚才的录音中，我们也听到了孔笙导演说，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发展的问题一定要用发展来解决啊，这是这部电视剧的展现的重要的笔墨。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部电视剧有情感的勾连，但并不是主线，没有占了最大的戏份，但是它起到一种烘托、一种衬托的作用。 嗯，就是爱情的发展啊，其实他们应该来说在这个戏里面啊，都会遇到一些爱人，有些爱人可能提前离开他们了，后面也许会展开新的恋情啊，还有一些呢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这个戏呢，就会觉得它没有太多谈恋爱的桥段，但是呢他们生活当中这种情感呢，看起来呢又非常好的点缀在他们事业奋斗的过程当中。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像某些电视剧啊，你看起来像一个创业剧，实则呢是一个青春偶像恋爱剧，是吧？有些戏呢你看起来呢像是一个 行业剧， 行业戏啊，最后呢弄来弄去 还是青春偶像爱情剧， 就又变成了俩谈恋爱了。 嗯， 但是这个戏呢确实我们发现也许和那个时代也有关系啊。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追这个剧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雷东宝骑着一个28的自行车，后面驮了两袋白面，前面是肉鱼都挂在那车把上，然后就去自己的这个前岳父岳母家，当然他妻子已经去世了啊，就驮着这些东西去，就往那个岳父岳母家走的时候啊，他心里其实特别难受，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难产啊，大出血死了。他走进家门之前啊，他在路上他自己先哭了一会儿，还不敢大声哭，因为路上有很多来来回回的行人，他就自己使劲的哭了那么两下，然后赶紧擦干自己的泪，就低着头缩着脖推着那个东西在那田埂上走啊。你就觉得一个中年的男人很落魄，其实心里特别的悲伤，特别的难受，可是他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悲伤难受给任何一个人看，他其实挺孤独的。进了岳父岳母家的门，他马上一脸灿烂说，妈，我不来看你我看谁呀，佯装着坚强。其实你就觉得这个人物他真实起来了啊，他体现了那种人之为人的那种无奈，那种孤独，那种痛苦。 不过也是有哭戏的啊，这个雷东宝的扮演者是杨烁，之前我们说过他在《欢乐颂》里面演得过于油腻啊，但这次呢还是比较接地气的，也是他妻子去世的时候呢，他哭的是稀里哗啦，

它这些环境不会让你出戏，是吧？里面有一些可能我们父辈用过的或者是我们用过的一些东西啊，在这个戏里面呢也多次出现。 刚才呢孔笙导演也说到了，他自己搭建了一个小雷家村的外景，这里山清水秀，小溪潺潺，特别的美。剧中有很多道具是具有怀旧特点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发型，我们看到这套服装啊，我们看到这个餐具的时候都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用这样的饭盒啊，我大姨就留着那样的头发啊，都会给我们一种代入感，它营造了一个情境，所以就把我们拉回到改革开放40年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时间点。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家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收看电视的时候用的是多大的电视机啊，听的是什么广播节目，就所有这些情境的营造，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种很强的真实的力量。 这也是这个戏啊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就是看这个戏我们能够感觉是在回顾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过去的经历和体验。其实导演呢也是从他的生活当中来找取创作的一些灵感。 给我拍的照片，我妈说这是当年她穿过的衣服，就很感动，莫名其妙的感动。她说哎呀，这突然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你把这个做好了，做真实了，做到他们心里去，他们就会感动。可能都没有道理，可能都没有情节，还没有什么，当他们往那一坐的时候，呀，这个当年的他就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和观众的一个情感沟通，所以我们很在意这个。 孔笙导演举了一个例子，他拍了一些过去的这个照片啊，就是服化道的照片，他妈妈看到那套衣服的时候就非常感动，然后就情不自禁地讲起自己穿着这套衣服的那个时代的故事。所以孔笙导演也说了，我们很在意这些细节，当你把细节做到位的时候，这种链接，这种沟通就打通了，所以观众很容易就被你带入进来，他就会被你拍摄的东西所深深地打动。 是啊，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个专门发老照片的这个博主啊，里面特别多，比如说北京在90年代的时候的街道啊、市场啊、学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当时拍的照片，里面就有当时人们的服装、发型、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手里拎着什么东西、表情是什么样子。现在看起来确实啊，就是我虽然没有在北京那个年代生活过啊，但是能够感觉到，哦，原来那时候的北京是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就那是一个差异化很小的时代啊，大家都过着这样的日子，谁也富不到哪儿去，谁也穷不到什么程度。 没有，我觉得差很多。 差很多啊？ 那是首都啊，90年代的首都和比如说三四线城市， 那你现在的首都和三四线城市呢，是不是差的更多啊？为什么大家会一下就被感动？因为人都是这样，因为你永远都回不去了，那个时空里的一切都和你永远的告别了。也许那个时空里头的东西，那个时空里的人，那个时空里的你，都是很年轻的，或者是很健康的啊。但是现在你已经垂垂老矣，所以就是岁月如流水，因为回不去，所以我们特别容易被感动。 当然这种感动它确实是真实的感动。如果说戏里面有一些场景让我们觉得出戏了，就像里面的一些道具啊，是现在人吃的东西的话，现在人用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那可能这个创作团队啊不是很用心。比如说大江大河的制片人侯洪亮，他说他曾经啊亲手从这个片场里啊宋运辉家的饭桌上撤下来两道菜，这两道菜啊，一道是鸭子，还有一道是红烧肉。你想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老百姓家里饭桌上就算过年也未必能够同时吃这两道菜。当然现在吃个鸭子吃点红烧肉已经不算什么了，大家为了健康可能还不太愿意吃啊。那你想这么一个巨变，就大江大河这样的剧集所要表现改革开放对具象生活带来的影响来说的话，这些小细节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剧组的角度来说呢，他们一开始也是想用一种中国人特别认可的客厅文化去带动观众的注意力，通过50-60岁这样一辈人，也就是父母亲的观看来吸引 年轻人对过去的几十年变化的一种关注。 其实我之前是说过这个戏适合一家人坐在一起来看，不是说对年轻观众没有信心啊，我们是觉得可能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题材或者点，那么我们首先要抓住他们的父母，我们让他们，因为四十年了，说到一个这个阶段，大家都先想想这四十年怎么过来的，而且尤其到了这个年龄五六十岁的时候，特爱回忆这个往事，因为他们这个特爱回忆往事的这个心情呢，这个我们能够捕捉到，所以呢，我们想先抓住这些人，然后他们会把孩子拉到身边来看，一起来看这个戏。 通过采访孔笙导演，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足够真诚的这样一个团队啊，而且他们的真实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咱现在要拍一清朝的，拍一明朝的。因为你不可能是亲历者，那种真实你可要从这个史籍上啊，这个不违反，然后去揣测，去慢慢的琢磨和体现。但是像这个团队，比如说孔笙导演，像这个制片人侯鸿亮，他们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亲历者，所以说他见证了那段岁月，他对真实的把控可能就更加的有分寸。所以刚才孔笙导演说了，只要你真诚的去投入啊，可能观众就真的会给予一个非常满意的回报。而且他们一开始也说了，我要抓住五六十岁的人，那我觉得像我妈妈已经65岁了，她也很爱看，如果再比她年长一些的老人可能也愿意看，那像我们包括比我们再小一点的90后的这个孩子也能坐到电视机前，如果它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就能够吸引这样的观众去观看。 当然这里面还得要有王凯啊，他启用了王凯，其实间接的就带动了很多更年轻的朋友的观看。 对，比如我们家小孩7岁喜欢王凯所以也看了两眼大江大河， 是吧？虽然他看不明白，在大江大河每一集的结尾都有王凯朗诵的清朝诗人黄仲则的诗《登北固楼》，最后的两句是这么说的：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宇压潮头。我们都愿意做时代的逐梦人，志之所趋不可阻挡，这是对改革开放精神力量的一种解读，也给观众带来前进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完这个戏啊，自己心潮澎湃，也有一番再开创四十年辉煌的这种激情和决心呢。 对，80岁再起航，做到120。 确实啊，前两天我做节目，有一位嘉宾他说，他有一天接待了一位老人家的来访，问问他做企业应该怎么做。 哦。 乍一看这老人家可能也就60多岁，实际一聊80了，3次创业，而且都还挺成功的。后来呢，他们接触过程当中啊，这老人家啊雄心壮志，要在河北的某个地方要这个建他的楼，破土动工那一天啊下雨了，领导什么讲完话之后都下来了啊，因为下着雨嘛，大家的兴致也不是很高。结果这位80岁的老人是一位老太太，上台之后这个音量啊提高了，音调也提高了，第一句话让大家一下子啊就从这种沉闷阴郁的情绪当中啊转变过来了。老太太说了一句话是什么？下雨了，老天爷给我们送财来了。你看看 我大娘演得多好，是吧？我大娘也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看着很年轻， 下了节目就摔了 没有，感觉像30多，实际上已经50多。 所以啊，我们看这个戏也能够感觉，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感觉就是永远有那个闯劲儿啊，永远是保持一种和新事物、年轻人接触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不仅仅是可能他们身体好，而真是因为他们始终拥抱变化，始终是处在一个变革的状态当中。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老， 就有一颗接纳的心，不容易老。好，这是香露告诉我们的保持年轻的秘籍啊。这个首先心态要好啊，心态影响身体，身体就好了。 但是啊，有的时候这个电视剧要是不好看的话呢，还不如不看呢， 就容易老， 很容易折寿，浪费青春啊，浪费生命啊。 哎，是是，所以电视剧有多重要啊，是吧？一部好的电视剧不但能够养心，还能够养身。 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电视剧行业走入低迷的小年，2018年。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时光匆匆，2018年转瞬即逝，到了这一年的年终岁尾啊，我们要回顾一下2018年电视剧行业的发展。客观地说，这是低迷的小年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说火的吧，今年最火的是《延禧攻略》，就说这个戏啊，首先成本低，就演员的酬劳啊，占整个戏的比例很低，但是呢，效果也很好。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宫斗，就是尔虞我诈那种，它里面也有很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呢，这部戏是今年的爆款，但是除了它之外呢，就不太多了。但是去年有很多戏啊，《我的前半生》啊，《人民的名义》啊，《鸡毛飞上天》啊，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还是很火的。有人就预计了，说今年肯定是现实主义题材井喷之年呢。结果没想到集体哑火，收视低迷。 随着以优酷、腾讯、爱奇艺为代表的视频平台在行业内话语权的提升， IP 加流量明星等于爆款的模式一度是成为影视剧成功的一个标准模板，影视行业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一简单粗暴的模式在今年却突然失灵了。比如说我们曾经也追过的，这里面有啊，舞动乾坤、凤求凰、莽荒纪、扶摇，当时都是被寄予厚望的大 IP 剧，但是毫无例外的高开低走。扶摇的收视率仅仅是0.63%，莽荒纪的收视率不足0.1%，舞动乾坤不仅是大 IP 加流量啊，流量明星当时是杨洋，还加持了大导演张黎，但是这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甜蜜暴击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啊，这顶着鹿晗和关晓彤定情之作这样一个噱头，在顶级的平台播出，但是仍然收视惨淡。 所以大 IP 的影视化存在很多的硬伤，比如题材重复啊，改编困难啊，更重要的是此前对明星 IP 的自信太盲目了，所以导致制作层面失控，品质没有办法保障，以为只要有个明星自然会有人看，是吧？那刚才我们说王凯是有，但只有王凯撑不起大江大河的。影视剧创作绝对不是1+1=2的数学题，一个 IP 加一个明星不是这样的啊。对于擅长跟风的影视行业来说，去年现实题材火一把，今年呢就纷纷啊挂起了现实主义的旗号，但是卖的呢有谈情说爱、时尚造型，说啊这种有人叫做悬浮剧成为了过街老鼠。再加上呢播出方法的改变，以前呢有这样一个规则，一个好剧首先在电视台播，之后呢在视频网站上播，但是现在呢网站有钱呢，这种关系就打破了。比如说很多人期待的古装大剧《如懿传》最终就是在视频网站独播的。整个2018年新剧登陆卫视的速度明显放缓，新剧供应量啊、储备量都有所减少，一线卫视要用天价和网络平台去抢夺这些资源，那为了控制成本也只能买点便宜的货。 一线卫视播出视频网站已经播过的剧，这在以前就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但是今年这变成了现实。就踩着古装剧真空期在爱奇艺播出的《延禧攻略》，今年迅速成了暑假档电视剧市场的黑马。那爱奇艺播完了，浙江卫视迅速跟进，安排在这个剧是在9月下旬播出，同样取得了比较好的收视效果。 现在呢是一线卫视啊，咱俩一起播，是吧？对于二三线卫视呢，这有的剧可播就行了，或者是说呢先在一线播，再到二三线卫视二轮，是吧？这么一个播法。另外啊，今年电视剧行业的震动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种创作手法呀受到颠覆，另外资本热钱也开始退潮了，这是个好事儿啊。 想捞一把就走的那些投资人也好，演员也好，慢慢的就会淡出来。这对于行业来说没什么不好，当然我们需要钱，但是需要的不是热钱，需要的是能够让艺术创作真正的被尊重，能够被观众所接纳的这样一些有耐心的资本。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视频平台他们也开始缩减这个剧集的投资和购买量，那么有限的钱自然要放在精品上，所以我们也希望明年能够看到更多的好剧。 就像刚才香露， 转眼之间2018年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